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稳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啊！早晨 ，PC， 早晨咯， 早晨啊，继续新蒸头啊，祝你步步高升下，身体健康先啊！ 祝你财源广进啊！喂，我如轮转， 食呢个年糕咧，食到滞滞啊，饱饱滞滞啊，有两三日咧，身体有啲不适添啊！好彩今日健康翻啦，咁样 精神翻啊！我哋 系啊，精神啊，最紧要精神又开始买下嘢睇下嘢咯。讲买乜嘢咧？咁啊，嚟紧咧呢个贸发局咧主办咗第40届嘅香港国际珠宝展啦，同埋咧第10届嘅香港国际啊，钻石、宝石、珍珠展，最劲啊！呢件事咧几夸张啊！成日我哋话一地两检啦，咁样有好多呢啲字眼啦，叫做两展两地形式举行。咩叫两展两地咧？呢个都可以讲，就系咧亚洲博览馆咧一个展，跟住咧啊会展一个展咯。系啊， 都喺香港嘅 两笪地方，但系两个展，但系同步举行咯。咁啊，会喺 咁即系话好多参展商喎。 系啊，有超过40个国家，同埋咧超过4000间嘅企业去参展啦。咁你可能会话喂，超过4000间企业都唔系好夸张，但系你要知道啲珠宝巨企咧， 系 佢一间系垄断晒成个国家嘅产品链噶。即系嗱，我举个例子，譬如缅甸啦，咁你缅甸系三四间嘅珠宝商系垄断晒噶，因为人哋世袭制咁样一代传一代噶嘛，你普通细嘅咧，你搞唔掂噶，你冇得自己即系平地一声雷咁样自己去做噶，人哋真系世世代代做珠宝就世世代代做珠宝噶啦。 我即刻谂到条产业链真系好阔 啊， 嗰个珠宝鉴定啊，或者拍卖啊等等嘅行业，其实近年都好流行啊。 啊，我有少少咧想学呢个拍卖啊，我自己觉得咧，因为都系靠把口揾食咧，同埋都觉得自己去到40多岁有机会转一转 轨道，转咗拍卖官系咪？ 有少少想，不过坊间都有啲课程噶， 系， 但系嗰啲课程我又唔知靠唔靠谱啦。 都系嗰句，最难系入行嘅啫。 系，即系读完一件事，入唔到行又系另一件事。 冇错，读系一回事嚟嘅，入行系第二回事嚟。 咁珠宝鉴定又难唔难咧？ 珠宝鉴定难唔难？我记得我有朋友喺内地咧，就读珠宝鉴定嘅。咁佢同我讲咧，嗰个需求都大的。 系系 系啊， 咁梗系啦。讲真嘅，嗱，呢个唔系诋毁，你内地都真系好多次货嘅。有阵时你上去淘宝嗰度，你都知道，喂，想买真嘢买得假嘢，想买假嘢咧。一定买到假嘢，系啦，即系意思系咁啦。所以个重点就系呢个珠宝鉴定都一定有市场咯。咁所以都想读下。喂，嗱，我又想问下 PC 啦，你同我有阵时得闲咧，都系行下啲 gadget 铺嘅啫嘛， 系， 即系冇话入珠宝铺嗰度流达下啦。 冇错， 你另一半会唔会都啊，真系中意入去呢啲珠宝铺嗰度及下睇下，或者啊呢啲珠宝展 佢少啊。不过咧，佢对珠宝鉴定，甚至讲紧古迹鉴定咧，佢又好有兴趣。 系咩？系咩？ 系啊。 哦，咁啊，可能阿嫂要去呢个睇睇啊。 所以我哋都研究啊，系咪应该要读翻个鉴定咧？即系反而我就谂住读古迹嘅，即系古物古迹嘅。 哦，咁古物古迹都真系往后喺香港讲都有一定嘅发展市场啦。 系啊，嚟紧又话天水围会起一个修复嘅即系文物修复嘅一个 基地 啦。 哦，咁我可以睇下嗱，同大家讲翻啦。咁啊，头先讲嘅两大珠宝展咧，就月29号、27号就举行啦。嗱，27号就喺亚洲博览馆举行嗰个就系国际钻石、宝石、珍珠展啦。咁啊，第40届嘅香港国际珠宝展咧，由29号喺会展嗰度啊，就 系咪可以扫平货先？ 有平有贵嘅，我知道会展嗰个我去过一次， 我记得你有比市价平嘅喎， 系啦，同埋石都分好多种，即系如果你试过求婚、试过订婚、试过结婚，你一定会做男人 卡拿啦， 你都开始会识少少钻石啦，究竟个切割面系点啦，有冇证书啦，跟住系乜乜石啦， 几 多 卡 啦，即系少少都要识下嘅， 冇错， 因为都系攞你忽肉。 割咗出嚟。好啦，嗱嗱，唔讲咁多，总之我都觉得即系总之开心啊吓。咁啊，有平有贵嘅，咁大家又可以参详下啦。宝石呢个范畴都少啲喺节目嗰度讲，咁啊，玉石宝石都系靓嘅，有阵时入去唔一定买嘅，入去睇下观赏下都系正嘅一件事嚟嘅。 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托手示众、我带你走从我车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七十米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到世间的对岸，坐下你，坐下我，坐后镜里看看，还未跑通。沿途望出车外，是神话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车外。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夹仔，让我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藏异彩。无缘铺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只盒一样挂？没有走，但是有死，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时间，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如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亲吻接到无法公开。出车内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爱可否不用满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空空。如此。这爱是暴晒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舌吻接到无法公开。哦，又喝多了这盖，我爱你，你预料之内。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藏异彩。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失换一小时咧，阿 O 咧就请嚟呢一位朋友咧，佢系 Dennis 啊。喂 ，Dennis， 不如你去讲解一下咧，即系何志礼先生咧，你由呢个金融精英界咧，又打滚咗好多年啦，咁啊，入边又做过 Private Bank 啦，咁样跟住之后啊，有个摇身一变嘅。 转捩点，又交代下你而家究竟系做啲咩？我见到有好多新闻稿发咗喺我手机啦，但系即系冇理由我请咗嘉宾上嚟，要我读住个新闻稿，不如你讲你娓娓道来好嘛 ？Dennis， 早晨， 早晨啊，各位，早晨啊 ，O， 嗯， 小弟咧就做金融就好多年嘅，咁就唔单止做 private bank， 咁啊做埋会计啦，交上市啦，做私资银行啦，做 corporate bank 啦，咁其实今次都系第四度转型噶啦 ，OK， 咁啊自己就中意玩嘅，贪新鲜嘅，咁每个人喜好都唔同啦，有人中意草标啊，有人中意去周游列国咁样，咁我中意嘅时喺事业上咧就做得闷闷地咧，就会身痕就转一转咁样咯， 系系， 咁啊今次第四度就都庆幸嘅，因为我太太又做生意，咁我从来都系算系做管理，咁啊今次有个契机就话哦，咦可以同佢一起去。去創咯， 嗯，咁啊呢個 Virtual Dynamics 咁其實嘅幾耐，同埋即我見到你咧都好積極擴展灣區市場，特別喺大貨方面，你都知道疫情期間早嗰一兩年咧，好老實講一句就係、是、啊大貨咧真係可以賺到盆滿缽滿噶，咁當然啦，即我哋而家主張守規合法啦，就算你做大貨生意都要報足税啊、交足税啦，如果唔係你見好多嗰啲直播主網紅咧都係比較難搞啲嘅，因為哇即佢逃税嘅金額好大，代表咩咧？佢个潜在个收益亦都好高，咁样先可以发生呢件事。好啦，不如又请 Dennis 讲下，喂，当中即系早一两年系咪真系叫直播嘅盛世啊？好嘛，嗯， 其实盛世就我成日觉得每个行业都有个 cycle 嘅， 嗯， 咁你话系咪盛世？我反而觉得只系一个开始咯， 嗯， 咁可能一个开始唔系话一个 cycle， 可能系几个 cycle 夹埋，跟住一个大 cycle 咯， 嗯， 咁我觉得香港嚟讲只系一个。细个 cycle 嘅一个盛世咯，但你去到通街看文都系咪多又唔系？因为成日同啲朋友讲咩直播大货，佢都呆咗两秒钟嘅。咁你话至于就话好多之前好多 KOL 啊各方面就系、是，其实我见到一个现象就系话 sell 得嘅人咧，就通常佢就唔系管理人。咁所以我太太都系嘅，所以点解我会即系、就是、一年前年半前去全身去做 full time 系因为即系觉得。你赚到先系要管理嘅，咁你唔赚嘅话就唔好嘥钱做管理啦。咁、所以我都好致力咧，即系用好多即系会计系统啊，而家好兴一啲电子化嘅系统咧，去做晒所有嘅啲内部嘅 internal control 嘅。咁呢样嘢其实都算系比其他行家优胜咯。 嗯，我就特登请阿 Dennis 上嚟咧倾偈，因为咧你都系咧香港嘅直播电商联会嘅执行副会长啦，亦都系咧往后有好多结连啦，或者叫一啲策略性嘅合作。嗱，呢啲面向可能我哋下集先讲。不过既然你都系呢个执行副会长啦，不如你又讲下香港。有啲乜嘢嘅電商或者直播大貨嘅嘢可以優化，即係嚟緊可能即係你見到好多年輕人都可能會做斜槓族嘅，即係可能朝頭早都仲係一個大學生，晚上嘅時候咧就可能會開直播平台，有機會做直播大貨，或者甚或乎一啲 foodie 咁樣去餐廳試食、探店咁樣，咁啊即係依家。嗰本書仔好興噶嘛，即係喺內地以至喺香港都係啦，個影響力好大啦。嗰本書仔咁啊，我可能我係網主或者直播主咁樣啊，你有啲咩提點或者覺得呢一班年青人 ，What is the next 咧嚇？係咪好似早餐會啲命題？ 唔係唔係，即係我都算係斜槓族嘅 表表姐 表表姐啦。咁嗰時疫情噶嘛，金融就比較靜少少噶嘛。老袋嗰時就啊，即係身體在公司，但老袋就係我老婆生意上啦。咁我都中谷啲年青人啦，即係仲未做到斜槓族人咧，就斜下冇所謂嘅，不過唔好咁斜咯。即係我覺得所有都係要專注嘅。即係如果你時間就花太多喺唔同嘅身上咧，其實我成日都同身邊朋友講話，一個人即係花時間喺邊度係幾多度。咁我。同埋一個人係好公平，無論有錢人窮人都好，一日廿四小時。 嗯 ，OK， 不人生無常啊。咁所以就每個人點樣可以更加善用到自己時間咧，就會跑出嚟噶啦。 嗯， 所以你話斜槓族好，跟住你，我諗每個人孭兩樣嘢咧，其實嗰個專注力已經好好好好好厲害噶啦。所以你話咩三樣咩四樣，其實就你會。即係都張張都冇咗你咯， 同埋又要顧及家庭咧， 係啊， 要顧及另一半咧。 後生仔就未必需要咁大個責任感嘅喺度。 好咁啊，嗱，今集時間咧同 Dennis 咧講住咁多先，因為咧下一集咧真係想同你講下咧呢個香港直 播电商联会啊，点样同咧广东省嘅直播电子商务协会咧结成呢个大湾区嘅战略一个联盟嘅合作伙伴啦。呢个咧团伙嘅计划咧，都想你喺呢个面向嗰度多讲少少，因为即系成日都话湾区嘅兄弟城市，点样可以互补不足或者共建呢个双赢嘅局面咧，都系未来嘅新趋势嚟嘅。咁啊，下集再同 Dennis 多讲少少好嘛？ 好，唔该晒。 千变怎么敢切磋？纯队友，偏偏相披平凡星光。来用过肉过去搜查，相隔六个，要跟你一起开展。诚实担当尽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想为失真拥抱一张脸，落空唏嘘不过，期望发现随风，怀着信念，夜半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我队友不堪一击吻和差错，讲大自是会共护。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第三日睇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的车队朝早到将军澳一个商场，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在车内。夏宝龙向在场等候的传媒挥手，他之后同李家超、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进入商场里面一间酒楼饮早茶。 今次夏寶龍唔夠一年內第二度訪港，喺香港逗留七日。港澳辦早前話，今次夏寶龍嚟香港，實地了解香港經濟發展、地區治理等情況，同特區政府同埋社會各界共同謀劃香港新階段、新發展，更好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话：近期多咗市民出现伤风感冒病征，最近两星期嘅新冠个案亦都增加，反映新冠同流感病毒活跃程度仍然喺度上升，暂时未见顶。刘泽星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嘅时候话：本港周边地区嘅数据显示甲型流感个案增加，提醒市民外游嘅时候要提高警觉。而家市民对甲流嘅免疫力较低，万一染病，病征可能会相对严重。但系无论病征系点，所有病毒都会令人唔舒服。数据显示，已经接种疫苗嘅人士病征会轻好多，呼吁高风险人士尽快打针。市民亦都要保持个人卫生。对于长者医疗券的适用范围扩大，刘泽星认为新安排除了为长者提供方便，亦都能够令长者感受到医疗保障，令他们更放心到大湾区养老。他又认为病历过河对病人有好处，期望本港和内地相关医疗机构可以尽快做到病历记录互通。南京市雨花台区有住宅发生大火，至今造成15人遇难，44人在医院治疗，其中一个人危重。当局查明原因是电动车停放处起火引发。事发在昨日凌晨，雨花台区明上西苑六栋发生火灾，当局调派20几架消防车到场处置。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话，经初步分析，火灾是六栋建筑地面架空层停放电动单车处起火引发，具体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西班牙东部城市瓦伦西亚的住宅大楼起火，是大火，增至最少10个人死亡。地方官员说，在建筑物里面发现10具遗体，同时发现4个幸存者。当局暂时未交代起火的原因，报道就说建筑物外部的覆盖层和强风可能是导致大火在短短几分钟内包围建筑物的原因，当地哀悼三日。报道说大火发生在两座14层高相连大楼中规模较大一座的底层，几分钟内火势和浓烟吞没整座大厦，再蔓延到另一座，有居民在露台求救。消防员一度无法去到12楼以上地方，亦都曾经被迫用无人机救援，直到火场温度降低。首相桑切斯慰问灾民，承诺政府会向当地提供一切必要帮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微雨，日间气温徘徊在19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朝早稍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另外喺新界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咧一段都系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隔田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方向深水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你是我的家》，作曲冯咏琪，作词周耀辉，主唱林欣彤。 会等。作曲作词谢千彤，主唱郑欣宜。 世间各位也多独自悲唱，痛苦没法分享。 再见林静海，作曲伊人陈卓贤，作词黄伟文，主唱伊人陈卓贤。 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清秀。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马伊琍、白宇领衔主演。 阿哥，我今次系咪玩完啦？ 你嘅人生都仲未开始，后面仲有大把好日子你过啊！ 男音同西决哭诉，西决呢一刻系咪能医不自医呢？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在你的人生里面，你真的一遇到有事要解决，你就即刻解决了，不要等。你解决了它，你就快点没了个烦恼了。如果你即看着个烂摊子，你由它在发大越来越烂，那你到你解决的时候就麻烦了。那你早点解决了，你就日日都安乐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洁文，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娱乐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我上个礼拜咧听咗你咧有一个伏线放咗喺度，咁就未讲嘅。你嗰次去珠海食乜嘢好嘢？ 嗱，珠海我除咗咧食咗呢个红烧水鱼啦，咁首先珠海原来咧过年期间咧就好多食肆都有开嘅，呢个都系我自己几诧异嘅一件事啦。咁样咁佢有开咧系国际大品牌以至全国店全部都有开啦，连啲小店都有开。咁小店你可能会话喂有咩小店啊？譬如你话食顺德嘢。粟骨大头鱼，或者你唔怕嘅食嗰啲皖鱼生，或者叫做其他嗰啲罗非鱼生咁样，即系一片片咁样。 罗非鱼都有生食， 依家系食罗非鱼，好似话。即係我聽當地人講，因為咧皖魚咧反而冇咁健康啊，即係多蟲啊，反而依家佢哋就變咗用。 但係羅非魚都生食， 系啊系，用罗非鱼嚟做刺身咯。咁、 這個 這個、当然啦，即系你唔好问主持人究竟健康唔健康，我都冇食噶，因为我都最紧要我离身咗，我都冇食噶，我只系听翻嚟嘅，系啦，我都唔敢噶。咁但系你都知道内地嘅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噶啦，即系正所谓。背脊唔知向天定向地嘅，都會契嚟攞嚟食嘅。咁總之最緊要食呢啲魚都係合法嘅，即係唔係話食啲小動物嗰啲咁嘅嘢啦。咁嗰啲就一定唔鼓勵唔鼓吹。但係你話皖魚生或者呢啲生嘅嘢，你就即係總之個肚、個胃、個腸胃係你自己嘅，你自己因住啦，係咪先？ 最緊要唔好食啲絕種嘅瀕危動物啦。 咁嗰啲就一定都唔可以試啦。嗱，但係咧個重點出嚟啦，我就上次咧就反而食咗有羊啦，我食咗半隻烤全羊啦，我都觉得正嘅。另外就我 珠海食烤全羊喺边度啊？ 超級食烤全羊其實都是一間京菜的店頭嚟，係有間京菜的店頭都幾出名，佢有賣片皮鴨嘅。 因为咧，其实最近咧有好多朋友问我咧，喂，内地你一定知好多地方去边度食啦，喂，咁我喺内地食中菜边度食好啊？跟住我就答咗佢，内地食中菜咧，通常系喺酒楼、喺酒店里面嗰啲中餐馆食多嘅。 都唔系啊，佢有几间京菜铺都好出名嘅。嗯，有间咩京啦，估你有听过啦呢一间，即系呢间就我就觉得比较稳阵啲嘅，虽然就劲排队啦。我自己就譬如食呢个红烧水鱼嗰间铺头就比较啊好有趣呢个都可以讲。突然间唤起咗我嘅记忆啊吓，就系、是、咧原来咧珠海有一条咧叫水鱼一条街啊。成条街都食水鱼， 我呢个寓意好高啊！呢个究竟系 系啦，咁佢有个真名嘅，我唔记得叫双凤街定双喜街，可能两个都错噶吓。个正名大家自己上网络嗰度揾翻啦。咁总之你上去的士嗰度，或者你 call 车嗰啲小哥，你同佢讲话啊，珠海。珠海最好讲广东话啦，即 系 你可以同个司机沟通啊，人哋话食珠海有条街好出名嘅，咁啊喺拱北附近嘅，咁样咁佢就会带你去。 拱北关附近 系啊，好快啊，七分钟车啊， 系咯，好近咁， 超快超快，系啊，咁样咯。咁去完嗰度食完之后，就去情侣路嗰个大商场嗰度打个卡咯。 嗯， 情侣路嗰个沙滩大商场好值得去啊。 系， 你有冇 介绍过啦？ 系啊， 系啊，城市阳台嘛，嗰个咪就系，系啊， 嗰度哇，原来够玩一日噶， 同埋。那个沙滩呢有好多 booth 喺度呢。 叫乜乜会啊。 係。 咁嗰度呢就你够玩你一日㗎啦。总之你个珠海你喺拱北情侣路嗰度行海边行海边。 你有冇上埋去个山上面啊？ 我冇啦。 山上面係有另一啲嘢玩㗎喎。 係乜嘢啊？ 我印象中係有嗰啲类似坐嗰啲车仔呢 坠落嚟 嗰啲。係呀。跟住同埋佢有条街嘅。嗰条街好似係有啲嘢食嘅。 我有啲似北京喎。即係佢有啲叫做滑草车嗰啲。 类似咁样嘅。 叫你，我記得係 唔係草嚟嘅？ 京嘅長城都有呢啲，有啲上邊總之係啲高地，有啲車咁，幾安全嘅嗰啲就即係唔係你想象中咁危險嘅，咁由高處垂翻落嚟咯，就綁曬安全帶嘅，估計係咁樣咯。 但係嗰度咧，大家如果要去嘅話咧，即係都要預多少時間啦，嗰度都塞車嘅情況好嚴重，所以尤其是港車北上自駕遊嘅朋友咧，嗰度就要睇究竟邊度泊車比較好咯。 係啊，咁啊係因為我見到嗰個優咩會入邊都打曬蛇餅嘅泊車。咁所以大家就要了解翻啦，系咁啊！哇，珠海俾我今次嘅体会都几多，我今次就游历晒成个珠海啊，顺便睇埋楼啦。 系，喂，同埋开咗个新商场嘅，其实 我睇楼呢个部件我都想同你，我上个礼拜未同你讲咧，话嗰啲楼盘话喺珠海嘅， 系， 全部呃人噶， 原来 全 部喺中山附近， 系啊，喺坦洲噶，全部都，咁当然啦，你话。珠海同坦洲係爭好少嘅地方嘅啫，其實爭兩三條街就到坦洲㗎啦。咁佢啲樓盤咧就真係喺珠海同埋中山嘅交界過少少。 咁佢張房產證係寫珠海定係 中 山 啦？梗係屬中山啦。係外話，我想講埋呢個俾你聽。 係， 喂，聞説咧。横琴依家系属澳门噶， 系啊，啱啱琴系咪即系啱啱呢个礼拜喺呢个礼拜直情系佢直情话我而家封咗嘛，直情话呢个而家系我噶，系啦，依家系我噶。 我就见到突然间呢个个围墙，咁我问表弟，因为表弟揸车过去噶嘛，即系嗰一程嘅时候，咁虽然只架车都系我自己牌啦，咁但系我都唔系好咁远系咪先？ 系， 佢去到嗰度停咗，明明咧地图叫你过得噶嘛，咁点解唔过得咧？跟住好似 Walking Dead 咁样，有嗰啲铁丝网围住咗，跟住就奇怪啦。跟住就食饭嘅时候同啲 friend 倾偈个，哦，你就真系好彩啊！ 啱啱 琴日早几日公布咗啦， 系啊， 属澳门。佢话唔知点解澳门租借咗横琴啊？ 系啊，冇错。 呢件事都几 impress。 之前有即系一个月前到，定系两个月前到有个通车仪式啊嘛？ 系咩？ 跟住我，但我冇谂过通车咁几好啊！咁系咪真系可以两边去晒？诶、哎，我估唔到呢个礼拜话俾你知，我封咗噶啦。 有趣有趣。嗱，所以我哋都熟噶。你见到主持人咁样可以讲到啲咁贴地嘅资讯，我估坊间其他电台啦、啊。就冇乜平台會講呢一類，即係大家依家就好在乎啊，究竟翻到去點樣去啲超級市場食買玩啊，或者啲路點樣行啊，港車北上如何如何啊？ 你想想即我哋两个就劈到一段咯。你话其他人同你讲咩啊？点会啊？横琴啊，梗系横琴，梗系珠海啦，咁样系嘛？ 不过啱啱我题外话，你啱啱有讲到其实拱北关啦，其实值得讲咧，就 系 嚟紧应该啱啱开咗个新商场啊，珠海。但系咧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是、咧有个大型嘅建筑机构啦，即系公司啦，咁就系叫做特别我唔 mention 个名啦，其实有个商都。其实咧，原来佢有几个商场，个名字都系一模一样的。 因为其实佢系大地主嚟嘅，如果你揾翻，其实珠海嘅大地主，佢根本能够喺珠海拥有或者继续起紧嘅房产系以数计咯，即系唔系咁 少。 因为佢更加多系一啲地皮都系佢嘅。 虽然我特别提咧，我印象中已经有三个同名嘅商场喺度噶啦，咁所以咧记住约人嘅时候咧，千祈唔好话喂，我哋去嗰个商场啦，咁咧就好容易出事啦。因为咧啱啱就喺十字门啊，即系会展中心嗰度咧。咁嗰度就起咗个新嘅商场，而家啱啱就开，已经开始开啦。 十字门嗰个系新啦，我嗰日揸车都经过，系啊， 好大噶嗰个都。 我唔够胆落去啦， 因为以往我哋去开嗰个，其实通常就系即系你见到有晒我哋嗰啲连锁餐厅 嗰 间 咧， 嗰间 咧 嗰 个唔系太好行嘅，其实因为真系好叫做标配啊。咩叫标配咧？你好似去到内地个商场都系呢啲食店，呢啲商场，呢啲买衫买裤买鞋买物，咁我就觉得无甚惊喜咯。系啊系啊，有咁嘅意思。咁所以都有机会同 PC 又驱车上去珠海，不过你而家又忙咗好多啦。我哋呢啲闲人就可以礼拜六日周围流达一下啊，享受一下呢个港珠。 你要时间我一定俾你嘅、 哦，多谢多谢。喂，咁啊，听只歌，转我又翻嚟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谁贪玩丧志，才依稀自知，也不过当初太不智。重新跟我试，重新的结识彼此，拔去这倒插的刺。无需找错对，无需找证据，证实你，证实我也是这一对。谁都想你去，忘记过前，只需记得这刻开心。想去删走那一句，曾经一晚里曾讲出废话一堆，没意识的我很醉。无需找错对，无需找证据，证实你，证实我，注定也一对。来抛低过去，如果往谁种种壮举，亦要挣扎太深。多少错愕，曾令谁伤心？我不安。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听完歌翻嚟咧，当然同 PC 讲下嗰个买楼啦。买楼我谂住拍片嘅，但系都唔紧要，我梗系会喺电台系我嘅本源嚟嘅，我梗系会喺电台同大家讲咗第一手嘅资讯先啦。咁样嗱，点样喺内地买楼防中伏咧？首先有晒两证五书啦。第三咧就系头先主持人阿 O 咧都有讲啊，一样嘢就系、是、喂，明明系坦洲嚟嘅，又话自己喺中山，个经纪会不断吹嘘嗰度系珠海嚟噶，但系嗰度真系唔系珠海。 但系其实而家我哋见到整个珠海都开咗好多新嘅盘啦。 但珠海嗱，我不如咁样讲啊，其实珠海咧啲楼价大概以港纸计啦，大家容易折算，珠海楼价大概就150,000至200,000度啦。咁你话哦，去到中山，譬如我头先讲嗰啲坦洲嗰啲位咧，就100,000至80,000咁样啦，80咁样啦。咁你话喂唔系、哦，阿 O Sir 睇到啲广告咧，话有啲600,000又做业主，又话送埋架电动车俾你都有啊！你有冇睇过呢啲？ 有。 喂，你真系边度有咁大只？嗰啲動物隨街跳啊，冇可能噶嘛！嗰啲咧就係、是、叫做公寓房嚟嘅、公寓房好多條款嘅，居住又有限期嘅，房產證亦都唔齊嘅，你就要留意翻啦、 啊。好，我睇問一下先。啱啱咧，其實你講過啦，五證兩證係五證兩書啦。可唔可以介紹多一次五證兩書分別係啲咩先？ 五證兩書就當然啦，即係我唔係最深入地好認識啦，但係有啲房產證啊嗰啲就必須有啦，係啊。咁兩書就係佢叫做佢哋嘅房屋局發俾你嘅一啲書函書信啦，即係吸曬印嘅嚇，吸曬印。咁如果你話你買公寓房，首先已經係冇兩證五書噶，所以你一去到問個經紀就話我睇緊呢個房產。究竟齐唔齐两证五书？你已经可以 identify 到究竟呢啲系真系一个房产，定还是一个公寓房咯？ 系 咁，你如果公寓房就最中意就同你讲复式咯，即系买一层送一层就系公寓房咯。 即系楼底好高，但系其实你喺嗰度可以起到两层，但系劲细间。 系啦系啦，但系如果你话正正常常，你真系睇可能三房两厅嗰啲咧，咁嗰啲就一定唔系公寓房嚟。 因为咧有好多朋友咧最近都问我，喂，我想翻珠海买楼、啊，价钱好好、啊，跟住尤其是嗰啲好靓啊，可以做啲复式单位咁样，我都会提一提大家。嗰、那个问题系嚟自咧，你谂住攞嚟投资定自住先？ 系啊， 如果系自住嘅，咁我就冇乜意见啦。你谂住纯粹攞嚟投资租出去咧，其实我哋讲紧如果冇两证五书嘅话咧，面对一个问题就系佢本身冇居住权，即系冇居住权嘅话咧，即系话如果佢嘅小朋友要喺度读书过嚟呢度住嘅话咧，佢其实咧租咗你个单位都冇用嘅， 系啊， 因为咧佢系唔可以透过嗰个居住证咧喺呢一度生活，甚至喺度报读学校， 系 啊，所以入边都好多千丝万缕嘅条款嘅。你越系觉得嗰个地产商或者一个经纪咧同你讲好多着数嘅嘢咧，通常都服嘅。点解咧？就系、是、有啲地产经纪话啊，层楼咧一年之后收嘅，咁大层楼已经起好咯，唔使惊啊，蒙生，我哋有个租值嘅补贴俾你嘅，租金嘅补贴俾你嘅，好似仿佛个地产商一路帮你。俾住个租噶咁样，系啊，咁但系都系入边，总之条款细则自己去睇啦。买楼唔系买棵菜咁， 记住唔好贪个果盘啊！ 都唔系贪个果盘咧，其实你都冇乜嘢好贪啊，所以入边都要睇下咯。咁你内地啲经纪又好识 sell 嘅，真系好识 sell， 好识 sell。 同埋我觉得，尤其是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最近嘅政策变化啦，即系例如大家而家。尤其是港人啦、 啊， 就可以喺內地置業啦。 係啊，亦都冇咗嗰個限購令，特別 even 喺深圳都冇噶啦。 咁另外更加就係我哋講緊啲港紙可以而家冇限制地上去內地啦。 但喺內地唔係冇限制落嚟啊。 冇錯， 你留意翻。 咁所以呢啲都係講緊新嘅政策裏面，大家點樣去要留意多啲？係啊，要做呢個決定嘅時候。 好，聽我哋節目，你會得到多少少資訊啦。我唔夠膽講更多啦，係咪先？咁因為我哋都唔係做房地產中介嘅。 只系我同阿 P C 即系好生活地去感受完咁样，咁吞吐同听众无私地分享啦。咁可能资料上即系可能都有少少出入噶，有阵时有啲口误噶，咁啊听众朋友都多多包涵啦。因为我哋都系即系揸住架车翻到去湾区入边生活，或者翻到湾区入边睇到啲乜嘢，我哋见到啲咩就想讲啲咩， 冇错， 即系。比较单纯啲嘅一个分享，因为我哋都当听众系朋友嘅。咁你话喂，如果错咗啲乜嘢，你我哋咪更正咯，或者多多包涵咯。咁都系咁噶啦，系啊。咁啊，希望大家 happy 啦。礼拜六就大家可以放轻松啲嘅。 可能揸架车上去一齐睇下楼咯。 好啊，一齐咁话吓。好啊，唔该晒 PC 做我今日嘅节目嘅 partner。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 好，拜拜。 时伴我过度悸动一段，节日时伴我过度灿烂一段，一瞬间很像永远，转瞬间关系割断、到现时何会退让放下心愿，到现时被错怪亦放下身段、当角色出场倒转，跟你可相随更远，聚散次聚盼会逆转，如能重置该一对的人成熟后，牵走近环你我会更合衬，历天进与退场亦已暗，剧本演出一半闹若个谁伴我逛尽幼稚一段，只换谁伴我细味恬静一段，当角色登场要转，主角怎可能抱怨，聚散次序哪有自选，如能重置该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夜已暗，剧本演出一半，那道我不甘，人人曾放开灯对的人为憾事，风声各没法再向你步近，就算再次进场，但语句读不出当天口吻，难免伤感作铺陈，遗憾与错过有时别。